假使看穿我，我自有状况，突然间眉头飙冷汗。假使吓惊你，我会相当沮丧，又怕生又怕死，害你重了担当，怎去尽说明，才不会是煽情？最恐怕告诉了你会被看轻，怀疑我有绝症，我没有死还可算神奇，我也没有必要找你医好心理，仍唯愿你靠近些，陪在我耳边，这刻不计较，何时我胆小得似碎玻璃，如透露那天凭死太猎奇，无法尽理解到也不退避不抛弃，才能让我又片刻平静，忘掉是非，缓缓地站起，体恤我是争气。悄悄地留在我耳边，不需求。